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今天呢很榮幸，我就鋪這兩位的人的光，大家知道坐我旁邊的謝志峰，另外一位麥燕廷。為什麼我們上來呢？其實你看到我們的標題，就是今晚是講六四三十年的、okay? 我起個標題叫當年情、okay? 因為個範圍我看都是節目都是以人為本，人都有感情，到底想回三十年前會是怎樣呢？謝志峰大家都認識的了，就是當年六四記者之一，你拿著個麥克做扒的時候，我們這一輩的人都記得你說過什麼，當年在北京，後來也是城市論壇，他做過很多事，城市論壇的節目主持和這個監製，還有很多不說了 ,OK? 那旁邊那位呢，就是麥燕廷，就是辭任當年呢他是申報的副採訪主任 ,OK? 那後來做過多屆的記協主席，又做過多間傳媒多間傳媒啦，最近亦都跟我們去，即是香港人去美加爭取我們應該得到的東西，就送中條例等 ,OK? 那在這兩位上來，我真的 要很小心說話、你們真是 well experienced 的 journalist、真是很有經驗，我的算得是什麼、大佬 你的經驗都不， 你是資深監製， 我的經驗就是打電話找人的，只是認識這件事的這 個都要很多 connection 的 anyway 即是萬語千言都不知道由什麼講起，因為六四三十年呢，就很多人都是討論過這個問題，在傳媒裡面鋪天蓋地去說，去寫一些專題、okay? 你想到的有人寫了，你想不到的都有人寫了。那我想剛才搭車的時候來呢，就想、不如用一些簡單的問下你們兩個啦、謝志峰當年亞視記者問，如果在六四鎮壓之後、okay? 你們不知道什麼原因，可能上了太空船、之類的東西，冬眠了，冬眠三十年，在最近才甦醒，可能一個玻璃箱蓋住你們在裡面、可以保持所有即衛生設備的、okay? 即發親的夢都是美夢，保證你了、okay? Anyway 講回，如果醒了之後見到今天的世界，中國、香港、台灣，咁你有啲咩感覺？有啲咩感想呢？當年嘅時候，1989六四，即係春夏之交啊！成日都話春夏之交。當時嘅環境，第一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冇咩讀書，就係最諗起就係當時係水滸嘅手機啊嘛嚇。你發覺水滸手機已經失得中，可能啲後生仔都唔知道有個水滸手機啦，啲八十九十都未見過，只係電影裏邊見過啫嚇。咁、當時咧亦都冇互聯網，貓姐係咪啊？即係你採訪時候好辛苦啊！ 我哋嗰陣時送稿送相又真係，我尾都驚。 你陣間有機會話俾我聽點樣送稿噶？喺冇互聯網嘅年代係點樣嘅？OK， 咁亦都係冇高鐵 ，OK， 冇八達通。OK， 更加冇咧，就是、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呢家嘢，WTO 都未入，年年都要講呢、這個同美國講税，講數可唔可以啲關税遷就啲，我唔記得咗嗰個叫咩名。 最優惠待遇國。 最優惠待遇，年年要拗一次。而當年咧就係、是、咧，美國總統就係叫做老布殊，八九年嘅就係布殊。蘇聯咧，即係嗰陣時都未有而家嘅俄羅斯，就戈爾巴喬夫或者亦做戈巴卓夫。OK， 英國嗰個咩 八九年應該呢個戴卓爾仲喺度，仲喺度啊嘛， 九零年先落台 啊，即係現 power 噶嘛 ，OK？ 咁嗰陣時都冇啲後生仔要聽鄰國呢樣嘢，鄰國當時咧即係大家只話中共或者大陸北京咁樣嘅呢個新嘅名詞。好啦，如果你醒咗之後，最近醒咗之後，再睇翻下呢個大陸啊，睇下世界。當時特朗普出嚟，不過即係主持電視節目寫下書嘅啫嚇。OK， 你認唔認得啊？即係睇埋香港啊，你認唔認得？阿謝先問我謝志峰。 嗯，咁當然係唔認得啦。譬如我哋剛才講到呢個科技啊、貿易啊、高鐵啊、互聯網啊呢啲，當時我哋幻想都幻想唔到噶嚇。邊個捉住個手機就可以睇到曬天下事啦？咁呢個當然係唔即係諗都諗唔到。但如果是我當年冬眠了三十年之後，現在趕起身捽捽對眼看看世界，尤其是看看大陸，我相信我會很生 氣。為什麼？因為不是很多人想過好生活，現在都過到了。大陸客來到香港一怎麼說揮金如土，揮金如土，當時未到。 為什麼說那麼生氣呢？就是要說回究竟六四的緣起先。六四的緣起呢，就是因為很多人覺得社會上的貪腐太多了，不正之風太多了，而好人不獲得好報的胡耀邦死了。 OK， 生活是很艱困了，因為當時的通脹是很厲害，是這樣而起的嘛。好了，你現在因為這樣而起，有了這個六四事件之後，其實當年我們大家都想，或者就說究竟十年咧、十五年咧、二十年可以平反咧，係諗住呢樣嘢噶嘛？ 嗯， 好，三十年後一覺揚州夢醒來之後，目前而家中國大陸嘅情況點啊？一貪腐比當年更加，我諗何止千百倍啦，係咪啊，媽姐？ 更加嚴重啊，好明顯。 貧富懸殊何止千百倍於當年咧？啊，嗰、那個管治嘅手法依然係絕劣非常啊！你要睇翻咧汶川地震嚇。啊，走出嚟為民伸張嗰啲人所得到嘅咩結果咧？咁你就會睇到咧，就係喂幾十年來你究竟有冇進步咧？喺呢個管治上邊，你高鐵如何快啊？老實講，作為中國人，係當然係希望佢國泰民安各方面咧都係好好咁發展啦。經濟科技佢做到九成九啦，啊爭少少，而家就睇同美國點搞啦。但係問題喺最重要嘅個。管治的心態，官員對這個，我講官員呢，就不是說上最高層的官員都是這樣，最高層的官員可能是始終心擺在民眾那裡的，但問題你一級一級下來的時候，我們整個管治那些各級官員那種所謂是不是愛民如子呢？即是我封建一點，是吧？應該是我們才是主 的。你比較即是委婉，即是你會覺得即係最高個領導層啲人係愛民如子，我成日覺得 你不能夠否決咧，係有部分人咧係好落力、好著力咁樣係推動中國嘅建設嘅。但問題咧就係、是究竟建設嘅重點係咪平？ 佢建設啲乜嘢咧？佢想向住邊一方面發展咧？呢啲係我諗大家都有個。即係問號喺度，你繼續講。 你講， 你講啊！ 我係好嬲， 好嬲， 我嬲咗呢條。 阿Mark姐，你又點咧？如果真係 其實我同阿謝志峰個諗法有少少相近。 嗯， 我其實如果你問我，即係一覺醒來，發覺原來呢個咁嘅北京咧，即係雖然表面風光咗，高樓大廈多咗，但係實際上咧，嗰個貪污咧係即係比。八十年代的時候真係嚴重了很多。我當時跟啲前線嘅官員接觸咧，其實有個感覺，佢哋真係愛國嘅，即係佢哋真係希望即係個國家咧係富強好啲。嗱，好啲嘅定義可以好廣泛，但係至少佢真即係我比較強嘅感覺，我見到啲官員係咁嘅。咁但係而家嗰個即係貪污嘅盛行咧，係令你冇辦法接受。我其實有時喺度諗咧，如果當年嗰、那個即係八九民運成功咗，真係可以話即係真係向住民主發展嘅時候咧，中國嘅貪腐 點會咁嚴重啊？即係一個民主嘅國家，大家都知道喺其他國家都已經即係有先例可循啦。就係、是、其實越民主嘅國家咧，你個貧窮可能會少啲，貪腐亦都會少啲，因為佢哋嗰啲官員會知道咧，佢哋係會被有制度咧去即係制衡佢哋。 始終要對人民負責， 要對人民負責， 對人民問責啊嘛。喺目前而家咁嘅中國大陸目前咁嘅體制裏邊，你邊有呢種問責機制咧？越冇問呢種問責機制嘅時候，咁啊個個都係睇住政權嗰、那個存活為奮鬥目標啦、而政權存活嘅奮鬥目標落到最後尾都可能係。是自己的全部分目標嚟嘅啫，冇辦法嘅呢樣嘢。 所以他哋成日都話咧，即係你即係所謂為官咧，唔係為民啊，係先搞掂咗自己個烏沙帽先。即係你係做官，然後先至去再做人。咁呢個係即係如果你問我三十年嘅分別，我就呢個會比較深啲啦。第二個就係嗰個自由嘅風氣，好明顯咧。我哋八十年代咧，無論係喺香港又好，喺大陸都好啦。其實八十年即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自由咧，係你可以話講話真係最自由。如果不是阿胡耀邦都唔使俾人哋話佢反精神文明污染不力啦，然後跟住就落台咧，就是、因為咧當時嗰、那個即係人民咧，佢喺呢個即係七十年代即係上世紀七十年代嗰陣時咧，嗰、那個控制都仲係好強噶嘛。跟住所謂思想解放啦，跟住咧你就睇到八十年代咧。那個自由的程度呢，我相信現在呢 你問一些領導人都絕對不可能出現的。第一就是譬如說包括政經分家、即是政治和經濟要分開、甚至是講到呢要所謂制定的新聞、要制定新聞法，而當中有提到新聞自由的、但是大家都看到跟著八十年代之後呢，這些東西幾上幾落都冇曬啦！三十年過去，完全冇 七不講添啊！ 係啊，而家係啦，而家就變咗七不講。 係而家，你醒嚟發現有啲咩七不講，你都要查一查 啊！係啦，即係所以即係你俾我最大嘅感覺就係，如果當年嘅民運真係成功咗嘅話，我相信個貪腐係冇咁重要，冇咁緊要。自由嘅風氣唔會俾人哋打壓到而家咁，即係真係好似一個寒冬咁咯。咁至於你話香港，我諗我比較感受深嘅就會係當年點解可以有成百萬人上街去支持國內的民運，而現在的人就會反問那個國家的民主關我什麼事，稱那個為鄰國。即我有時覺得即老老實實你問我大陸是不是很多東西需要即改要改善， 我同意的，我也都批評很多，但是即你必須要承認事實。我們經常都說事實必須要，即你一定要忠於事實，那個事實確實是你不喜歡都好，它確實是你的宗主國。當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被中英兩國搞定了聯合國，將香港由這個殖民地的名單裡面抽了出來的時候，香港是沒有可能即是所謂非殖化的了，已經它永遠都是你等於是它的所謂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時候，那你怎麼可能叫它做鄰國呢？即我又覺得這些東西是即係嗰個人民嗰個情感嘅變化，以至係啲認知咧，係我唔認同。 不過我會咁講，呢啲説話嘅背後咧，係代表咗好多嘅失望。OK， 亦都係有啲係部分係意氣嘅啊，亦都咧我哋好 honor 嘅言論自由。他哋係即係可以講嘅，係可仲係表達自由係可以講。 我都 咁啊，我又唔 儘管未， 我唔認同啦。即係雖然咧，有啲人會講話，即係你要明白佢哋嗰種即係沮喪，佢一種 frustrate 咁，會有呢一種即係情緒嘅發泄。但係即係可能我記者嘅習慣啦，我就唔係好即係覺得咧，如果大家成日都只係訴諸情感。而不理那個現，即那個事實，不要說現實，我是說事實的時候呢，會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我就比較在你們兩者之間，似乎就是很多時我都因為我自己在大陸出世來到即是香港都幾十年，記得初有人提到話係唔係即係要仍然喺去六四呢個維園嘅嗰檔嗰度咧，因為自己另做一檔嘅時候咧，即係同埋稍稍提到係咪即係獨立是什麼咧？咁嗰陣時咧，我都比較係同啲年輕人講， 就話我唔贊成佢哋咁樣，因為始終係即係呢棵樹就係我哋呢棵樹嚟嘅。OK， 我係喺樹嘅裏邊一個葉嚇，咁啊個根喺邊度咧？你應該知得到咁，即係都仲係好傳統嘅所謂左教啦嚇。咁其實 大中華教， 大中華教大中華教，我仲自己叫住做首席大中華教。係啦，但係咧，相對嚟講，我又相經過幾年嘅思考發展之後咧。一我會覺得呢些朋友咧係冇好似阿 Mark 姐諗得，或者好像我哋啲上一輩人嘅諗得嗰條線個 logic 咁清確，而咧反而咧係多咗少少好似你咁講，我就不屑同你再傾，我就覺得你好討厭，於我好我即係我想遠離你，唔該你唔好搞我，咁不如就嚇、就大家係咁啦，咁你隔離屋啦咁。即係鄰國，即係隔離屋啦，咁唔係當自己一家人。咁呢樣嘢咧，老實講，喺咁嘅目前而家咁嘅我哋要求民主，佢就叫你話我選完先到你去投票啦，咁嘅狀態之下，跟住咧就係成個社會咧喺民生方面咧，亦都係喂，我想揾兩片瓦嚟遮下頭啫。點解越嚟越難嘅咧？係咪啊？咁啊，但係咧就。嗰啲豪宅就可以賣得越嚟越貴啊！人哋有我冇，咁即係喺呢個生活同埋呢個政治理念方面咧，係大分平，兩度都係完全冇回應嘅時候，喂，你又好難怪啲年青人真係唔心中係有啖氣，咁算啦，大佬，咁我可唔可以自己搞自己啊？咁係有啲咁嘅情緒嘅，當然呢啲情緒我哋都係， 所以我同意即係所謂我哋即係所謂，如果用英文講法就係 leave me alone。唔好搞我，你唔該你行開少少。其實當時我記得咧，喺八十年代即係中期啦嚇，即係講香港前途談判嘅時候，其實嗰陣時講獨立有咩問題？我最記得，我諗阿興姐而家可能都唔記得咗自己當年咧曾經係提過話香港獨立呢樣嘢。佢嗰陣時作為一個議題拎出嚟傾嘅，咁當時冇人話唔可以傾嘅喎。當時係布政司霍德咧，都仲喺立法會嗰度講話啊，即係我哋要面對現實，因為咧我哋啲水啊、啲即係五谷啊、城啊嗰啲都係喺即係大陸落嚟嘅。如果佢 cut 咗，咁你點咧？其實當然佢冇講最後嘅就係，如果佢揾幾百萬人係啊喺呢個大陸行過嚟，你就真係唔知點算。咁然後咧，好快咧呢個議題咧就 die down 咗，唔係話唔俾你講，而係咧大家心裏邊明白。嗰樣嘢唔得，於是開始咧就係講就係話，喂，點樣喺我哋咧可能要回歸到呢一個咧同我哋嘅制度完全不一樣嘅國家嘅時候，我哋點樣先可以保持我哋而家呢一個咁嘅制度？所以其後一直傾緊係呢樣啊嘛。所以我覺得就算而家傾，我都係要求就係、是，喂，唔該你信守你嘅承諾，你當年講過俾一國兩制係點嘅？我哋係基於嗰個嘅認識接受一國兩制，唔係基於你2014年嗰個白皮書嗰種嘅一國兩制嚟到管我哋啊嘛，所以我覺得即係爭取嘅係呢樣，我都其實個心態都係，喂你唔好搞我，其實我真係唔係好中意你，對唔住啊，即係你話我係中國人都 係咁。如果啲年輕人就係要求你唔好搞我，佢搞你啊嘛。佢要選，佢選完你投票啊嘛， 咁 你唯一可以點樣咧？係嘛？你唯一就咁一人一邊都得唔得啊？咁。是咁嘅啫， 啊不過咁，我知道你嗱你瞓醒即係冬眠之後，唔好話瞓醒啦嚇，冬眠之後原來發覺個世界係咁樣嘅 ，OK， 但係我始終嗰句係有言論自由嘅，唔啱聽嘅言論自由咧，我哋點樣測試嘅就係當好多唔啱聽嘅時候，我哋仍然可以容忍，嗰、那個就係言論自由，啊就係表達自由啊啊。咁我都講翻我喺節目裏邊唔止提過一次咧，一個城市咧，一個地方，如果要革命或者獨立嘅話咧，佢要有三個條件。第一個就叫做血海深仇，即係台灣228事件，佢係催生台獨嘅。OK， 二次大戰死咗600萬猶太人，促成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一定要復國。OK， 第二個。就叫做民不聊生，冇得食。OK， 咁啊，中國歷史上好多次咧，愛爾蘭咧發生呢個黑薯仔災難，即係啲薯仔失收咧，導致餓死好多人啦嚇。咁亦係獨立或者革命嘅誘因，主要因素。第三個 ，OK， 周邊戰亂。 點為之周邊戰？可能外國或者你內戰。譬如印度的獨立是跟二次大戰是有關係的。OK， 印度啊，甘地等人、尼克魯等人爭取了很多年的啦，咁啊都不成功，是要有個二戰先俾佢成功。因為二戰的時候大家可能都留意到香港那些講香港淪陷期間的書的照片咧，有呢個印度兵咧就啊日治年代咧投誠了日軍。OK， 原來印度人咁多投誠日軍，咁歐洲仲勁，有10,000個印度兵。投誠了德軍，穿著德軍制服，英國看到知道不得掂，即係你不俾印度獨立咧，就會係咁嘅情況。而日本仔啊，係保證印度獨立嘅，所以咁多印兵、印軍投誠日軍，啊，調轉槍頭打翻你英國佬。咁啊，周邊戰亂係三個因素。當然你話身份認同，有啲年輕人所講身份認同，我同意嚇。而家直接喂大陸搞啲咁嘅嘢出嚟，喂。仲有即係大好部分嚇、啊、部分大陸人嘅行為就難以接受嘅。OK， 一係就係揮金如土，即係所謂沙塵，沙塵咩過市係咪啊？招搖過市。第二就話即係啲行為十分之差，通街過市之類咁嘅嘢。第三而家搞埋送中就話，其實我哋係好想同大陸有啲嘢嘅隔閡嚟嘅，隔閡嘅。咁你大陸係要？中共國共同埋國係要連住一齊喺我哋嗰個年代，愛國同埋愛黨咧，大家分得好清楚啊，係好清楚。而中共都冇咁刻意。For example， 佢哋嘅人咧，啲高官佢哋咧，佢梗有共產黨咩身份㗎？佢接見你就係有政府嘅職位嘅銜頭接到你，包括你去到見到趙紫陽當時係中國總理啊嘛，屌佢黨裏邊又要有位置，佢唔會用呢樣嘢㗎嘛，啊！咁而家已經係完全赤裸裸，我就用共產黨嘅身份接見你，中共國變咗個變咗愛國同埋愛黨係分唔開啦，即係黨同埋國分唔開，而家係越難越分得開。呢、這個係促成有啲人係話我哋真要隔閡，隔閡去到極端就係獨立。OK， 身份認同呢樣嘢係可以討論，但係我覺得即係小圈子咯，民間裏邊未去到廣泛討論啦。啊， 我成日覺得身份認同其實係你要感情上高，你先即係你要自我去即係認同先得嘅，逼係逼唔嚟。 梗係啦。 係啊，所以即係而家即係，但係大陸唔係咁諗啊嘛，即係北京成日都係話咧。你香港民心未回歸，其實簡單啲講就係你仲未認同我，係啊，即係、我聽都即係我做咗30多年啦，都聽過至少幾次，至少兩次，一次就係89年之後，約莫係10月底啦，應該當時就係國務院即係港澳辦主任啊，姬鵬飛。就是講香港你不要做這個即所謂反共基地，要民心回歸。第二次是2003年之後，於是就開始有些愛國論爭、即你要愛國，在那時候才講愛國其實等於愛黨。鄧小平那時候講愛國他必須等於是愛黨，他經常都說共產黨是罵不到的嘛，為什麼現在講一下都不行的，所以才有這麼多人說你共產黨是不是你心虛啊，罵都唔得噶，講下都唔得啊！即係你諗下鄧小平嗰個年代，你咪講。 其實呢個所謂愛國可唔可以培養呢個嘢，我就覺得係可以培養到出嚟嘅。你對佢好啲咪得咯？即係好似一個媽咪爹哋，你唔需要逼個仔女成日話啊，你好愛你要愛我嚇， 孝順 打你一餐啊！喂，一講咁就實硬唔愛你噶嚇，阿女。阿仔，你愛唔愛我都好啦，爹哋媽咪都係咁錫你嘅，冧曬啦，係嘛？好簡單啫嘛，你俾相對嘅自由佢，你俾相對嘅一個安逸啲嘅環境佢，佢自然攬住你隻大髀唔肯放啦，你使唔使咁驚？ 個問題佢，所以係啦，大家都問佢咁驚咩咧？而家成日都係嘅喎，即係講即係叫你愛國咧。去到咧，搞到要用法律去規定你，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感情嘅都用法律。 點樣唱國歌？ 係啊，就要好尊嚴。我心諗點樣先叫尊嚴咧？嚇，係咪我一定要一本正經笑下都唔得嗰種叫尊嚴？ 如果喺我嘅生活裏邊， 一提到我的國家，提到我的官員，我都是非常之由衷咁樣尊敬佢嘅。 父母官啊，係 係啦，有係封建啲啊，父母官啦，係咪？係由衷咁以佢為榮嘅，以佢嘅價值為我嘅價值嘅，以佢嘅行為為我嘅榜樣嘅，愛到你冧到雲啦，使乜咁辛苦咧？ 使乜又要立法？ 你要先，即係你要你個人係要得人痛錫嘅人。的時候人家才痛錫到你的，你不可以啊給一百元你痛錫我，或者你打個藤拿個藤條來你痛錫我啊，有這樣的人的，收一百元就痛錫他的打個藤 條。但我們都說這些是不正確的觀念，即使你這樣教子女，人都會告訴你這樣不對的。 現在香港都不知道多少人是這樣， 所以就不對咯。 在過去三十年我問阿 Mark 姐啦， 你想唔想仲想講獨立？我有個 point 想講。 好啊，講。 你剛才講嗰幾樣原因咧？ 三個原因。 三個原因啦，你再重複啊。 啊，第一個。 血海深仇。第二民不聊生。第三周邊戰亂。 我覺得仲有一個喺香港。 你真係好記者啊，Mark 姐。 你睇過本書，佢都睇過。我覺得咧喺目前香港嘅狀態裏邊咧，仲要一樣嘢就係死無退路。 嗯。 就你就可能會逼到呢樣嘢出嚟， 但係香港而家唔係啊，即係嗰個 官逼民反啊， 官逼民反，你都要死無退路先得喎，係嘛？如果你仲有 OK， 我而家劈低我就行得，仲有嘅呢度門容易開住，你仲有能力買張機票走嘅話咧，佢唔會同你搞革命㗎，因為佢覺得成本太高啊。我不如而家走了之啊， 即係未夠慘。 移民呢啲咪係咁咯。 嗱，唔係我幾年前咧睇過 佢換血就咁啦。 係有120万喺香港居住嘅人係有外國護照嘅。唔少幾年前啊，呢個數字可能係已經增加咗好多噶啦。咁呢個係此其一啦。OK， 此其二咧就話咧， 舊年都走六七千啫喎， 係好少啫嘛。 今年如果過埋個送中條例，我真係唔敢諗。 嗱。不滿就 走得多啲 嘅。不滿咧就係存在噶啦，但係咧香港咧，如果係而家係國際金融中心啊嘛，國際金融中心裏邊啲人嗰個特性係點嘅咧？嗱，第一係多元化，承認啦，乜嘢交都有啦，香港左交右交乜交啦，有大中華交啦嚇，有港獨啦，知道乜嘢都有，亦都有親共極端親共，日日都唔知自己乜嗰啲啦嚇嚇。咁但係咧。呢啲咁嘅城市，通常人係城市滑頭好多噶，同埋中保守兼偏右啊。OK， 所以咧香港搞唔到好大嘅社會主義民生福利嘅大改革噶。窮嘅人都買翻兩手股票噶，買股票你真係支持金融資本主義啦。咁點要夾曬啲地產商命？咁佢只股票如果冧曬，你咪自己都係受損。呀、yeah, ，你有嘅講。阿鳳， 唔係我喺度理解緊你 係啊，因為革命係好少喺金融中心裏邊成功嘅啊，因為金融成就咗金融中心咧，裏邊嗰啲人咧好多都係城市滑頭啊，依個好 negative 咁講啦嚇，但係其實即係中間偏右偏向保守嘅。你看雨傘運動的時候 這個跟一般 商業社會 商業社會和中產階層是一個所謂穩定因素那個特性是一樣的因為你尤其所謂中產意思就是你有少少的財富你不是貧無立追就是有退路是吧而這些這樣你這種所謂就是我們叫做既得利益者它是需要一個穩定的社會才可以繼續的第三就是如果他真的要變的話他那個所謂革命 call and call 的革命那個成本太高就是個機會成本很高所以一般來說你在說即是國際金融中心又好中產的社會又好其實都是會比較穩定 你所說的商業滑頭呢就正正是其實他不問價值的很多人都 是他不問價值只問收穫只要個制度裏面依然係俾佢可以揾到好好嘅即係回報嘅話，咁佢何須咩咧？佢要揾佢自己嗰個價值嘅時候，佢坐喺飛機去兜個轉，佢又有自己嘅價值啦嚇。呢度係純粹係揾錢嘅啫嘛。 咪咯，即係你正係等，即係點解你就算我睇翻今次即係所謂送中條例嗰啲爭議裏邊，其實呢種所謂 今日有重大發展喎， 係啦，滑頭咪就係咁咯。原來涉及唔到我自己嘅利益咧，我就可以唔反對。 即係點解有人會即係撤回嗰、那個即係所謂複核啊，即係司法複核？佢五年零三個月將個判，如果真係好似政府所講，而家吹風吹到好行話，會將個門檻提高到七年，關我咩事？咁我就可以唔使出嚟吵啦。但係點解你唔諗啊？喂，根本係個原則上高有問題啊嘛！你點可以將人送去一個司法唔公平、唔公即係唔公義？ 黑暗好黑暗的地方， 會可能有酷刑的地方，這個你基本上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標準，不是說是不是只關你事，是關真的所有人的基本上的人權的問題嘛。一去到這些我就想叫即跟他們重溫一下，就好像在即納粹德國的年代，當他拉啲公民領袖的時候咧，我不出聲，因為我不是公民領袖。 嗯、 當他拉啲牧師的時候咧，我都不出聲，因為我不是牧師。到最後拉我的時候咧，已經冇人出聲，因為所有人都被人拉曬。係咪要去到咁咧？大家係咪即係點解唔可以真係睇遠少少？即係用一個真係你而家每個人都應該享有一個基本的人權噶嘛？ 嗱，Mark 姐，你真係～好理想嚇，好理想嚇，過咗 咁多年，我仲帶咗華膠 掛風係咪？幾廿年啊，幾廿年， 你係首席 華師嘅嚇，今日終於有個頒到個獎俾你哋啦。我咁睇，唔好期望人，人人有理想。 你咪記者佬係嘛？咁樣佢都仲驚，哇！真係， 我睇唔好諗住啲人嘅動機啊！即係我哋咧活咗咁多年咧，我覺得我哋改變唔到好多人噶啦。Okay， 他要為自己利益著想呢我看都是有理由的是可以理解的。最重要是送中條例，就算今天這宗撤回這個司法覆核也好，他仍然現在剩下就是威脅到全香港人的利益。Okay？ 我很期 望應該說威脅香港的利益。 啊，香港的利益。 因為你在說到全香港人呢又會被人鬧的了，實有 嗰出嚟鬧嗰啲，問下佢自己係咪掟緊樓啊，大佬啊！佢啲老婆仔女或者老公啊，嗰啲揸住咩護照啊？即係要問下啦，大家即係唔係日日去挖到人哋揸咩護照嗰個地步啊嘛 ？Anyway， 講翻就係、是、只要一樣嘢能夠咁特別地 ，OK， 威脅到咁多人利益，而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是、團結到咁多人咧。這個機會是難得的，我真的想極都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北京或者中共或者老習要搞這樣的事， 因為他們有一個更大的目標嘛。 你說 我又不知道有多真，前幾排在網上都傳的，那個理由很簡單而已，就是一有個香港才子說的，其實我用在這裡就是執行口水尾而已，一他是要清除幾類人的、一呢就是一些譬如說、香港、人在香港、但是在控制著裡面一些變化的、即是有個姓蕭的先生啦、 踏了回去的了、 白手套簡單說就是 第二呢就是、類似一些是、你經常不知道在哪裡收到很多大陸的料，跟住喺香港就放出嚟，啊，佢係捉不到啲奇蹟嘅，咁就阿榮哥咁嗰類啊，即係佢係想處理呢幾類人啦，嚇，咁啊，但係你處理呢幾類人又不能夠下下用塔舉翻去啊，係咪？即係要 洗頭艇， 係啊，係啦，洗頭艇咁啊，即係咁嘅意思咯。 以後咪可以合法咯？ 我唔知係咪咁嘅原因啦。可能 以後係定期開行。 就算唔係呢個原因，但係實際上嗰個效果係可以咁樣嘅，即係包括你要將唔好講係人啦，仲有就係啲錢咧。 嗯。 即係你啲白手套，明知係白手套，就因為佢可以運用一啲。即係唔知咩嘢家族嘅錢喺香港又好，喺大陸又好投資嘛，然後將而家就你走資，就而家你要走翻入去入邊咯。嚇，當你嘅人都俾人即係所謂拉人封艇之後，你點樣唔拎翻去咧？ 嗱，咁啊，呢個咧我都聽過啦嚇，但係咧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係真係咁，應該而家咧就 是、 雞飛狗走噶啦，樓市咧大卸噶啦，但係未見呢樣嘢出現。 咁呢啲咪大家，我成日都講，商人咧做生意咧就係、是、蝕本嘅生意冇人做，殺頭嘅生意都有人做。 咁你點解唔係等到去所謂 last minute 先咧？你唔係林榮基喎，佢即係預咗你真係一個，佢可能就走都未必走得到，所以佢預先走啦。咁但係如果你 真係要走人，好簡單嘅啫， 撳個掣啫嘛。你而家好多資本係嘛？所以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佢確實佢同埋佢都可以考慮就係玩你嗰套遊戲咯。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話覺得，即係當你如果大家純粹就係睇住個利益嘅時候，佢就可以就係、是、哦，你而家過咗呢套條例，有新嘅玩法，如果係可行嘅，即係唔係話逼到冇路走嗰種啊，咁咪同你玩你嗰套遊戲咯。所以點解而家爭嘅係咩咧？由46項啲商人同你爭嘅就減到而家37項，再價而家再嗌價嘅咧就係要提高到去由所以最初1年、3年，而家去到7年。 嗯。 有些人甚至講到話你港人港審啊，即係成我成日覺得喂，點解你港人港審咁啲喺呢度嘅外國人又點啊？你覺得人哋就可以面對嗰啲唔公平嘅審訊，香港人就唔使、嗯？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即係雙重標準嘅，我真係講唔出口。但係實際上係即係你同商界講，佢哋就會你諗下。大陸咁難做嚇，講咁多即係要所謂佢哋成日都話唔俾錢。根本是做不到生意的時候，他都寧願那些很明顯是違法，也都違反一些國際的商業機構，他自己一些所謂 good governance，但是他們為了在大陸做生意，他們一樣都會是這樣做的。所以即對於商人來說，他就是第一，如果在可行的範圍之內，我就玩你那套遊戲，玩不到了，他才就會出來吵。現在所以爭取的是怎樣在他那套遊戲裡面玩。第二呢，就是去到 last minute， 我要走的時候一走就走，嗰陣時你香港救都救唔翻。 其實咧，玩佢嗰種遊戲咧，就呢幾十年來咧，就已經係玩到即係出神入化噶啦。 嗱，咁啊，方哥啦，嗱，佢嗰種又出神入化，點樣出神入化咧？嗱，講翻我哋啲遊戲咧，就而家要唞一唞嘅，好唔好？ Okay， 好，我唞一陣先，翻嚟講講點樣玩到出神入化。 呢只咧係台灣愛民芒，佢係經過農藥檢測嘅，即係不含農藥。是用有機肥料灌溉的，有機生果來的。而且呢跟呂宋芒不同，呂宋芒其實你看到綠的生果運來那裡是牛熟的，那質感呢是芒果的質感來的，跟那些蘋果芒是不同的，我是芒果的專家來的。但它又帶有一些蘋果的香味，跟那些蘋果芒就完全不同的。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你 check 下網度啊，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我哋咧就399蚊。